好啦，好歡迎大家今日又嚟聽我講呢個中西人民精神。咁而家我哋講緊嘅題目呢係關於呢個清代哲學嘅問題。咁樣上次都講過啦，咁樣呢清代哲學呢佢哋個基調呢或者佢哋嗰個出發呢基本上係由呢一個反對宋明理學嗰度嚟嘅。即係清代嘅學者呢佢係反對宋明理學講嗰啲理氣心性啊嗰啲咁嘅問題尤其是反對所謂呢個咩理先氣候啊由理生氣啊講咩恆心即宇宙啊良知即天理啊嗰啲總之呢就係覺得宋明理學呢就一味講理尤其是講天理啊講理啊呢啲講得多呢就忽略咗一啲實際嘅或者忽略咗一啲具體嘅人嘅情慾啊或者忽略咗人嘅感情忽略咗一啲具體去實踐事情嘅一啲具體事物嘅一啲內容一味就講一啲呢比較遠嘅虛無縹緲啲嘅理嘅問題所以呢個清代學者呢就反對宋明理學呢就講咁多呢啲咁嘅理咁樣所以佢哋呢個主張呢就係認為呢個應該講理在氣中或者理在事中嘛即係呢要講一啲具體嘅情或者一啲具體嘅事就唔好呢一味呢淨係講一啲咁樣嘅理咁所以呢整體嚟講呢清代哲學呢比較接近呢個所謂現象主義或者呢個實用主義自然主義呢啲講法嘅咁樣呢上次亦都講過咁其實呢佢哋呢個講法呢喺呢、這個明末清初嚟講呢確實呢係有理由有道理㗎因為呢明末清初呢確實呢呢、這個宋明理學嘅末流呢係出現咗一啲呢呢、這個太過空泛嘅講法太過空泛嘅講法咁尤其是到咗清代呢由於太過講呢、這個着重講理嘅時候呢會出現一種呢所謂呢、這個以理殺人嘅毛病就係將一啲呢人呢佢自己嘅意見呢就當係呢個天理變成以理殺人尤其是呢皇帝要有權力嘅人呢話佢嗰個係理咁樣呢就變咗以理殺人咁樣清代學者呢就希望呢就能夠呢個避免呢種咁樣嘅情況咁樣確實呢清代嘅哲學呢係有呢一個優點嘅佢呢係呢避免咗呢個以理殺人嘅流弊呢個係佢嘅優點但係如果我哋將佢放返大啲嚟睇從呢個整個文化發展嚟講一個時代佢嗰個思想原來是講一些實用主義啊自然主義啊這種這樣的發展呢是一種呢精神的下降因為宋明理學講理的時候呢其實呢就是代表著一種理想主義一種理想主義要講一些超越的理想理或者天理呢是一些超越的理想來的咁如果我哋反對呢個理想主義反對呢種講超越理想嘅講法呢完全講一啲好實用好具體嘅只係講一個具體嘅人情呢啲好實用嘅事實嗰類嘅內容嘅時候呢咁樣就比較難呢令人呢有一種呢即係呢個有一種向上嘅自強不息精神咁樣就會難啲嘅呢個一個時代嘅精神嘅問題咁即係呢一個時代呢我哋始終呢係需要有個理想去領導嘅一個理想嚟到去領導我哋嘅時代我哋心裏面有理想整個人嘅精神就能夠提起咁樣先至能夠建立到一個民族文化生命咁樣呢呢一種意思呢清代嘅學者呢就唔係好明嘅呢個咁樣呢、這個不過宋明理學又確實係有毛病嘅因為呢佢呢、這個好多時將人嘅自己嘅意見呢就當係天理呢就變成以理殺人咁出現呢啲咁樣嘅毛病確實亦都係問題但係如果我哋將呢、這個好似清代學者咁將呢個情放喺第一位嘅時候咁樣呢嗰、那個偏重呢亦都係有問題 即係其實理論上呢，情如果講得好，就一定合乎理，理講得好，亦都呢，一個合乎情。所以情同理呢，理論上呢，兩者呢係互相配合嘅，咁不過呢，現實上面呢，好多時候呢，有時候呢就偏重於理，有時候呢就偏重於講情。好啦，咁偏重於講情嘅問題係咩呢？咁上次亦都提過呢，就係呢個偏重於情嘅時候呢，尤其是清代學者佢哋所講嗰個人情，咁呢就著重於人嘅個體同個體嘅相交。情好多時就係一個人同一個人，一個個體同一個個體互相相交裏面產生嘅一種關係，咁我哋就叫做情好似情係相對於呢個比較具體實際嘅但係理呢就係講緊一個普遍原則嘛，講緊一個普遍原則咁所以即係如果我哋呢總係強調呢個個體同個體嗰種情嘅話呢咁就比較難呢就達到去一個普遍嘅理嗰度咁所以呢個呢如果淨係講呢個情個體同個體之間嘅情嘅時候呢，咁呢個情好多時變咗只係限制喺個體之內，而超唔出呢個個體去唔到個普遍嘅層次唔能夠貫通上下古今總係限制喺我哋嘅現實嘅生活裏面，咁樣呢就變咗唔能夠提升一個人一個奮發向上之情唔能夠令到人有一個不安於流俗之情，或者呢興起一個人對呢個歷史文化民族嘅感情，或者對呢個宇宙人生嘅感情咁樣呢，即係去到一個普遍嘅層面呢就比較難嘅，即係好容易呢就會將呢個人嘅感情呢限制喺一個呢個人或者實際嘅層面咁所以如果我哋要了解宇宙人生咁我哋其實呢就要由個人嗰度去推出去先得嘅要超出我哋呢個個人咁樣呢先至能夠呢由呢、這個情而見到呢個理由情見到呢個理咁樣所以清代嘅學者呢好多時就係講到呢、這個情就未講到呢一個理咁呢個問題呢清代學者呢佢哋就可能就唔好自覺㗎咁清代學者嘅精神呢佢哋好多時候呢就因為佢講實際嘅生活實際嘅人情實際嘅生活呢個具體嘅事情，所以呢佢哋呢就總係關注喺安頓呢、這個現實嘅民生人民嘅生活嗰度嘅咁佢哋都唔係話華人嚟㗎佢哋呢其實都想好咁佢哋都好關注呢、這個人民嘅生活總係想安頓民生希望人人呢嘅慾望都能夠有所得能夠平均得到嘅咁樣人人都能夠生活得好好嘅咁所以呢其實清代學者呢種精神呢係有啲似西方嘅社會主義或者功利主義嗰啲咁樣咁問題就係佢哋呢一種咁樣嘅希望人人都生活得好安樂民生呢係好嘅安頓得好好嘅咁樣嘅想法呢呢種咁嘅想法呢好多時就只係平面嘅係一個橫面嘅一個理想就欠缺咗一種深度清代學者喺呢個外族嘅統治底下佢哋呢唔能夠真正嘅好自由咁嚟到去講呢個政治講民族或者講文化傳統咁呢個冇辦法因為外族嘅始終呢有個高壓嘅政治喺文化上面呢總係呢文化政治上面呢喺呢個壓抑住佢哋咁所以清代學者嘅精神呢總係唔能夠所謂切上切下頂天立地由平面而立體變咗呢佢唔能夠由呢種橫面嘅精神發展到一種呢一個縱貫嘅精神 一種立體的、如果能夠建立一種立體的精神呢，那就好了。咁呢，我哋睇返宋明理學家同清代學者呢就唔同。宋明理學家呢，其實佢哋呢就自覺係要建立一種民族文化生命。所以呢，宋明理學嘅學者呢，佢哋嗰個精神呢就唔係一個橫面嘅精神。佢哋唔係淨係要照顧一個社會嘅現實。佢哋係要建立一個民族文化嘅一個理想。從理想講，所以會係。所以呢，他們是可以切上切下，頂天立地，即是要有理想才能夠做到所謂這個切上切下，頂天立地這個啊。所以我們看回呢，其實呢這個啊，這個清末或者這個民國初年呢，中國人那些學者呢講很多外國傳入的什麼主義什麼主義啊，好多時候呢其實都係有種理想喺度㗎。當時啲學者呢都有好多理想下呢、這個呀、仍然都係有理想下、就相對地下我哋今日嘅學者呢、我哋見到整體嘅文化生命呢係照顧現實多啲㗎，即係我哋而家今日嘅情況呢亦都有啲似呢清代嘅學者嗰種精神下呢、這個呀。嗱、咁我哋見到呢、這個宋明理學家同埋呢個清代學者呢其實就唔同呢、這個呢、這個咁呢，佢哋可以宋明理學家好厲害佢哋可以好唔客氣咁樣呢、這個要教育嗰啲君主要求呢啲皇帝要向上效法三代三代時期嗰啲咁樣嘅聖皇呢、這個咁呢，宋明理學家亦都會要求呢呢、這個辟佛路呢、這個即係要呢、這個呢唔好淨係講呢個佛路覺得呢個佛路呢嘅講法呢係唔能夠承擔起呢、這個呢建立社會嘅責任呢、這個咁所以呢要重新講返儒家嘅講法要保存返呢個歷史文化嘅傳統咁所以宋明理學家呢佢能夠時時刻刻係以道自任認為自己係一個傳道者咁樣呢，宋明理學嘅學者呢師友之間好多時就互相激勵咁所以呢、這個佢哋嘅講法呢認為這個宋明理學家作為一個教學嘅人呢一定要自己要先要立志開拓自己嘅心量譬如象山所講要先立乎其大咁樣要發明本心就係、呢要呢先確立自己嘅心智咁象山又話我哋要先要收拾精神自作主宰咁先至可以堂堂地做個人嘛咁樣呢個好重要要能夠自作主宰王陽明講話這個有必為聖人之志我哋一定要有一個做聖人嘅志向咁呢啲呢都係呢所謂先立志要開拓心量另外就係譬如張橫渠講好出名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呢啲就係一啲立志開拓心量係講一啲理想嘅呢個以理想行先呢個這個象山話這個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現此心同此理同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現此心同此理同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現此心同此理同即是說呢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都好東南西北都好哪一度呢我們都是要求這個聖人這個能夠有聖人出來的這個聖人同我哋自己此心同此理同即係我哋嘅心同聖人嘅心其實一樣所以其實就係要求我哋自己做一個聖人咁所以呢一種呢就係、所謂先立志開拓心量呢、這個要提升自己嗰個精神以宇宙內事即幾份內事幾份內事即宇宙內事整個宇宙內嘅事都係我嘅事咁呢一種咪就係一種呢心量呢、這個咁樣先至立志提起精神 咁整個人嘅精神就能夠由平面而立體，咁先能夠所謂切上切下，頂天立地。呢一種精神呢，就係由一種自我，由一種自我自己，有一種個體之中，一念超拔，就變成呢嗰個精神能夠充塞宇宙，去到上下古今，能夠與天地合德。咁呢種呢就係、所謂呢、這個要立志開拓心量，令個精神由平面而立體嘅講法。我哋有咁樣嘅精神，咁我哋就可以自覺到，我哋人能夠由呢、這個個體，由呢個個體超拔到去一個普遍嘅層次，即係我哋能夠呢超越我哋自己個人嘅個體呢種精神，去到一個普遍嘅層次，所以呢可以由個體心講到去普遍心。咁樣呢用返宋明理學嘅講法呢，就係、人心即天心。我哋人要求由個體之中超拔出嚟，最具體嘅方法呢，其實亦都係最平常嘅方法，亦都就係人與人之間嘅一種道德實踐，由人與人之間嘅道德實踐開始，咁我哋呢係可以做到由個體超越到去普遍。咁我點樣先做到啊？人心即天心，好似講得好虛無咁樣喎。點做到啊？其實就係由一個人同人之間嘅一個道德實踐開始呢就做到嘅。咁譬如講孝咁樣，呢個就係一個人與人之間嘅一種道德實踐，咁呢啲咪可以開始囉。即係呢啲一種人與人之間嘅一種道德關係，呢個咁樣好多㗎，譬如朋友同朋友之間要講信，咁呢啲都係呢個咁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其實係可以根據呢個天理嚟到去貫通人同我嘅感情，人同人之間嗰種關係嗰個道德實踐關係係乜嘢，我哋根據嗰個乜嘢嚟到去實踐咁其實嗰個就係天理咋嘛，呢個我哋跟嗰個道德實踐嗰種普遍性就係因為呢呢、這個就係來自呢個天理來自天理由於我哋嘅實踐係呢個呢嗰、個根據係來自天理所以我哋可以貫通人同我其他人同我嗰個感情就由此可以貫通喺呢個感情要求感通嘅地方我哋就見到呢個天理呢、這個即係當我哋人同人有感情呢種感情呢我哋呢譬如呢個孝之類嘅呢、這個道德實踐嘅感情用道德實踐嘅感情裏面呢我哋自然就見到一個天理咁呢喺呢個見到天理嘅地方正正就係我哋人嗰、那個超拔嘅地方，即係話人可以超越我哋個體由個體去到普遍嘅一個地方。咁呢個所謂超拔呢就嘅意思其實即係話我哋人再唔係只係自己關注自己啦。我哋當我哋呢、這個根據呢個天理而有感情嘅時候，我哋對其他人亦都會有所關懷，會有仁愛呢一種就係、是、一種超拔啦。呢、這個所謂超拔之情咁所以呢、這個超拔之情係咪好難啊？咁其實呢講落去呢、這個超拔之情其實亦都不過就係我哋平常嘅倫理道德咋嘛。所以呢個呢我哋喺講個人嘅倫理道德嘅時候，如果有呢一種咁樣嘅超拔之情自然就去到一個普遍嘅層次。呢、這個個人之情自然亦都會去到一個社會嘅精神嗰度。咁所以如果呢一種超拔之情佢唔止淨係呢個對其他人關懷㗎喎，更加會呢個自覺到喺呢個關懷裏面係有人能夠超拔之理即係話呢我哋呢個喺呢個感情裏面呢我哋當然 超越自己啦。首先係啊，呢個唔單止係關心我哋自己啦，亦都關心其他人啦，對其他人有所關懷啦。啊，跟住咧，我哋再自覺我哋呢一種關懷咧，裏邊咧係有個理喺度嘅，有一個超拔之理啊，即係話有個理喺裏邊。我哋人自覺到啊，我哋呢種咁嘅關懷，呢種咁樣嘅愛裏邊咧，有一種理啊。咁樣啊，咁我哋只要保存住我哋呢一個啊由超拔之理嘅心啊，我哋保存住呢個心，一路繼續實踐呢一個心啊，我哋一路願意實踐落去，咁呢一種就係一種所謂叫做向上奮發之情啊，呢個就係向上奮發之情啊。如果我哋有呢一種咁樣嘅感情嘅時候啊，咁樣呢一個人咧，佢就會不安於流俗，或者叫不甘心於流俗啊。咁樣呢種個人啊，呢個時候啊，嗰個人咧先至有所謂有真正嘅志氣啊。嗱，呢個所謂志氣咧啊，呢個咧我哋所講嘅立志啊，要有志氣啊。咁呢個咧就唔係話要做一啲咩職業啊嗰啲咁嘅嚇，即係而家我哋立志好多時候話做律師啊、做醫生啊嗰啲咁樣叫立志啊。咁樣就唔係啊，要從事邊個行業啊咁樣啊？呢個所謂立志咧，要有志氣咧，即係咧我哋咧係要呢個超越我哋個人啊，去到一個普遍嘅層次啊。我哋咧就要有一個啊咁樣嘅超拔嘅心，我哋有一個超拔而涵蓋嘅心啊，要有一種咁樣嘅精神啊。嗱咁樣咧，呢一種心境啊，呢一種精神就唔係由自己嗰個驅殼起念啊，即係唔係淨係諗住我哋自己一個個人嚇，唔係呢個咧由個人嘅營區嚇嗰度嚟到去諗嘅啊，亦都唔係對他人嘅驅殼起念啊，呢個即係所以咧，完全咧唔係呢個咧係要控制其他人啊，或者啊淨係關注自己啊咁樣嘅問題啊，呢個完全唔係由呢一個咧個體嗰度嚟到去講啊，係我哋講我哋人。是能夠由這個個體之中超拔出來啊，我們見到那個理或者我們叫做性啊，這樣啊，這個人性或者叫天理啊，由那裡來到去講啊。所以呢，我們不可以說這個理呢在我們的驅殼之中啊，而應該說這個理或者這個性呢就是在我們的個體超拔的地方我們見到了原來人都有這個天理的咁樣咁呢個理呢其實就係一個超越個體嘅天理咁所以呢個人呢、這個時候呢一個心呢就係一個呢超越個體嘅天心你超越咗個體嘛，咁所以你呢個心呢就達到係一個普遍嘅層次咁呢個心其實就係天心或者叫宇宙心或者叫普遍心呢、這個心呢就唔係淨係得我先有因為係普遍人人都有嘅，人人都可以有嘅，咁樣所以我唔可以將呢一個心據為己有或者咧個淨係得我先有我講嘅就啱咁就唔可以咁樣呢個我哋如果將呢一個心據為己有，你只要咁想嘅時候咁咧你其實即時就失去咗你呢個普遍嘅心失去咗你呢、這個呢、這個。所謂天心啦，呢個咁樣呢個理就係天理我哋呢個時候咧，呢個呢種超越嘅理就係天理呢個超越嘅心其實就係天心咁樣咧，即係我而家講咗咁多呢啲所謂呢個天理天心呢啲咁樣宋明理學嗰啲概念呢個呢種意思對現代人嚟講咧可以話呢個大費周章，好難明白嚇呢、這個即係我哋一般人咧就都唔會講呢啲咁樣嘅概念嚇呢、這個亦都好難明白因為我哋現代人咧都係相對地咧比較着重講實際咁呢、這個同清代學者有啲相似，所以咧對於清代學者嚟講咧講呢啲天理天心咧佢哋又係好唔中意講，亦都唔係好明白亦都唔係好明白呢、這個但是在宋明理學裏面呢其實呢在當時宋明理學興起那個年代 呢啲其實係一啲好平常當年大家讀書人所共同明白嘅一啲義理嚟嘅呢個咁所以咧，其實咧呢個道理呢啲宋明理學嘅講法人心即天心呢啲咁樣嘅講法，對現代人嚟講咧係咪真係唔能夠明白咧？其實都唔一定嘅。既然呢個宋明理學嗰陣時候宋明時代嘅人都能夠明白，點解我哋而家唔能夠明白咧？所以咧，其實如果現代人我哋嘅個人私欲唔好太重，亦都唔好有咁多成見，要虛心一啲我哋或者其實都能夠明白呢個道理嘅。當然亦都未必容易啦，始終咧呢個現代社會係講啲咁實際嘅講法嘅時候就仲啲實際嘅價值嘅時候，突然間講人心即天心咧，係確實係難明不過係咪真係唔能夠明咧？亦都未必我哋只要能夠將呢個理。这個心这個天理这個天心天理人心那個意思呢我們知道了這個心是能夠引起我們一種奮發向上之情我們如果慢慢明白這個理這個心我們人就有這種奮發向上之情這樣呢人呢就會有一個真正的志氣，有一個真正的心境和精神所以當我們明白到這個理這個心之後呢，我們就自然就會明白宋明理學所說的那個理先氣候理生氣良知即天理這些這樣的所謂形而學上的講法其實是講什麼的呢？我們就明白其實這些這樣的形而上學其實就是宋明理學的一種精神所以呢其實宋明理學呢就不是一種應該說不只是一種社會的客觀精神它不單止是社會實際的一些精神，它更加是充塞宇宙的一種絕對精神它的精神呢有一種普遍性，所以呢不單止是只是顧住當時社會實際甚至是可以去到一個充塞宇宙的一種絕對精神咁呢一種精神呢同基督教精神又唔同㗎不過相同嘅地方就係呢個呢，佢係包含咗一種對絕對精神嘅肯定同埋體驗，同樣都係貫通到去呢個天嘅即係唔同嘅地方就係基督教嗰個上帝咧就係呢個普遍心天心個咧上帝超越意味咧就非常之重個咧人如果要認識個心咧要認識呢個上帝，好主要就靠呢個信仰但係宋明理學咧好多時就會講呢個所謂天人合德啦，講天人合德講呢個人心即天心所以呢個天嘅心咧，同時亦都內在於人心我哋人只要自己一念超拔就可以見到人都有呢一個心呢種係宋明理學嘅講法所以宋明理學咧就著重呢種由人倫關係嘅實踐裏邊去證實呢一個所謂天人合德嘅心既然要在人倫關係裏面實踐亦都即是說人要在這個現實社會裏面有關係的人我們要有一個感通之情所謂在人倫關係實踐裏面即一定要實際的這個亦都是這個我們雖然是講一種普遍性但它亦都要是一種實踐在人倫關係裏面實踐所以亦都是在有關係的人裏面是要有一種感通之情由此而有一種正確的道德實踐這樣人就會做一些所謂利用後生的事所謂利用後生即是我們會做一些對社會有益為社會謀福利的事 咁樣所以呢個呢就係清代學者所想見到嘅事呢個。所以如果我哋咁樣講落去呢，其實呢清代學者呢個佢哋呢正正就係好想有呢一種呢利用後生嘅精神，好想呢為呢個人民社會呢謀一啲嘅福利。咁其實佢哋呢種精神呢喺呢個講法底下呢亦都係包括喺呢個呢宋明理學嘅裏面呢個。但係呢個宋明理學呢就唔止淨係講呢啲，唔止淨係講利用後生，所以佢唔係淨係橫面嘅，唔係淨係社會嘅呢個同時呢亦都係一個呢向上嘅呢個用精神嚟嘅呢個好啦，今日呢就講呢個清代嘅精神呢就講到呢度先，咁下次呢我哋繼續，多謝大家。